心，毁灭爱情，才能真的清醒。隐藏住感情，任何决定都随便你。不能喜欢你，你的微笑过于公平，对我太好，我很难。